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亚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哦，今日又未翻车，好易吓亲啲阿哥同阿姐。我系小张张。 唉，今日天气突然黐立立，马老师有隻绳丝喺个膊头度，好核突。我系小依依。 你喂， 龙餐 龙餐龙餐龙 餐龙餐， 你都整烂人哋噶。 龙餐龙餐，边个嚟噶？ 响啊1027， 哦1027陈太嗰度攞翻嚟嘅， 系啊， 系嘛？其实阿明仔嘅系嘛？ 可能阿明仔啊， 系啊。佢喊緊啊！ 攞住只舞獅仔， 喺嗰度 角 隔離嗰度攞嘢，唔 想有失言氣氛嘛？ 好開心啊！ 嗰日嗰日，喂， 來吧， 有齊人咯！ 好啦，今日星期三，犀利！今日節目密密麻麻四個字啊！ 哇，零零七喎， 有邊人唔係啊？ 今日零零七啊！ 集集新零零七， 接 波！ 準備接受我哋嘅挑戰。喂，好啦 ，YMCA， 大家一齐喐下身啊，一齐迎接呢个星期三风骚跑嘅正式开始。早上10点16分，19度气温啦，暖翻少少啦，大致多云，能见度较低啊。早晚有两阵嘅微雨，日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风，未来数天潮湿温暖嘅。节目有 Village People 嘅呢首 YMCA。 听马超强咧爱不释手揽住人哋嗰只狮子仔咧，我谂起新年咧真系越嚟越近啦， 好近啊！诶，等阵有冇指甲钳啊？我想帮佢收下啲甲。 其实好污糟，你同佢洗手啦，系嘛？点解黑色指甲油嘅？ 你玩咩嚟？ 你见唔见到啊？黑色嘅，哇，污糟啊！斗衬你， 系咪你未摸之前冇咁核突噶？吓，咪你变咗咁样啊？好喂，嗱，你 唔好摸我。 年近岁晚咧，嗱，除咗好多开心嘢啦，但系睇有亦都有啲咧。你以前有冇听到老人家讲年近岁晚要小心乜嘢啊？就系、是、门户一到年尾，你唔觉得咩？好似啲罪案咧， 盗贼啊！神我又见到嗰对眼睛， 系啊，冇错， 总会话年唔知话年尾咧就咩阿贼都要搵钱过年噶嘛，所以就 真系噶， 因为嗰阵时咁样讲噶嘛，同埋嘅就系嗰阵时候咧系好兴翻乡下噶嘛，屋企系冇人噶嘛，仲记唔记得啊？ 空城计， 老香港啦，所以咧就会佢哋会喺啊就会喺呢个时候嘅话就容易落手咯， 同埋佢哋都要搵钱过年 咧，系咯，先两个。系啦，咁今次咧就唔系讲即系爆格嗰啲，唔系上你屋企，系讲警方提醒大家，最近有市民咧不停有 report 咧有500蚊嘅伪钞。 哦，因为出咗新银纸啊， 系啦。喂，其实我真系好老人家或者咩蒙查查嘅，你哋会唔会睇噶？我真系唔会睇喎。譬如人哋找钱咧，一沓钱咧，你唔会逐张喺度好似即系验尸咁验。你系啦系啦，因为我睇完佢教人哋点样验咧，其实都系方法都不外嗰几种啦，喺光底下。咩咁样掩掩样样，又话有啲立体啊，又话唔知嗰个圆环 咩？几多钱噶呢个？ 500、哦。 你有冇留心听书噶？ 唔系啊，我因为我 你唔留心听书出去玩你嘅狮子，你出去罚几十分钟再翻嚟玩你嘅狮子。 老师罚你留堂， 即系你又似你。唔系啊，嗰头先讲完500蚊，老人家唔睇，所以其实系几多钱噶？ 我关心 你，唔好再激我啦，年尾噶啦。 我关心我嘅10蚊纸啊，因为我未见过500蚊。 十蚊纸系好少会有伪钞嘅。 你十蚊做乜嘢啊？ 我俾你啦。 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咧，曾经有段时间咧，1000蚊，我而家唔知系咪啦。嗰阵时系唔收嘅，好多铺头因为太惊啊， 太多 出嚟出去都唔知点系咪啊。咁嗱，而家 到500都唔收嘅。 我唔知而家500收唔收嘅。 有啲系唔收噶，都系啊。你啲生意仔嗰啲系咪先卖鱼蛋咁？你500蚊够多粒噶嘛？ 因为如果你最稳就系咩？有盏灯照一照啦，系咪嗰啲即系 冇人照啦，系嘛？而家 我唔知啊。咁点啊？ 系啊，攞嗰啲 唔系搵自己啊，iPhone照。 嗰個防蚊燈又係藍色，差唔多啦。 我諗應該 OK 嘅，唔係你嚇佢啫嘛，係咪？嚇個俾到就 係我有燈 㗎，你冇走張，我有燈啊，係啊。跟住我開自己個手機個燈照一照，我哋話好啦，算你啦。 係啦，啲 AI 嚟， 乜其實係同佢鬥大 嘅，係啦。 即係如果你真係俾偽鈔嘅，你驚㗎嘛？ 係啊， 都驚㗎。 你肯唔肯定係咪真嘅？ 係啊， 仲要問佢。 望住我。唔系真嘅，你自己食咗佢。 系啊，你唔好闪烁你嘅眼神，系咪先？俾啲鼓励嘅眼神我。 完全我睇完嗰啲指引咧，我系唔识辨。你首先你会唔会睇嘅先？你都唔会睇。 我都会噶，你会噶？100蚊、500蚊。 嗱，因为咁样， 咁不如你教我哋点睇啊？ 嗱，我自己咧， 首先你教我哋。 因为我真系中过招，我真系收。 真系啊， 系啊， 收好多添啊， 收 一次半 次。 嗱，不过喺你讲之前，提提大家，如果你真系觉得嗰张系伪钞。嘅话，千祈唔好乱用， 行使伪钞啊嘛。 如果你真系发觉有问题咧，就叫对方换翻俾你。 如果佢肯换咯， 叫对方换翻俾你。 即系如果铺头找钱啊， 即系我呢张唔系喎， 系啊，可唔可以换个张嚟咯？ 啱嘅， 系啊，你唔好再落银包。 系啊，你点啊？你点样？ 我真系会 出事啊！ 我收嘅张系100蚊， 喺边度啊？ 好流嘅喺香港， 哦， 夜晚黑坐的士， 100蚊，好流，仲要好流 嘅，系啊。 嗱，呢个都系噶，黑掹掹咧，有时你又心急落车， 所以我依家誓死唔该开灯。 咁你点知你自己收到伪钞咧？ 翻到 写咗个流，写咗个流字，写咗个流字， 跟住你发一睇，咦，笨蛋， 你又中啦， 死蠢， 你又中啦。蠢材 系咪嗰对一百？ 写住直接写住伪钞啊！咪就两个字伪钞。 100蚊銀鈔。 咁你點發現咧？因為其實你個人都其實好粗枝大葉。 我翻到 呢個四個字都真係可圈可點。 我翻到屋企， 你冇可能會識。 我真係發現到 乜嘢真藝？ 我知道。 願聞其詳。 銀鈔好似藝員咁樣。 咁你点发现啊？问你， 我咪就翻屋企咯。咦，点解咁得意啊？呢张100蚊纸 点啊？得意法 得个颜色唔同，同埋一摸落去就知啦。 粉红色、 橙色， 嗰只狮子变咗一只老虎，老虎 你都睇唔到，你都睇唔到，即系之前都睇唔到。 系啊，即系真系好流啊！ 咁 样 流得好流。 仲有咧，仲有咧，嗰栋大厦冇咗。我哋转咗第二栋大厦， 变咗间庙。 仲有咧？ 冇。 我真系肚痛。 我咁辛苦咁惨，你喺度笑我。 咁求其中计抽，你都照收，咁冇办法啦， 其实你都抵押啦，如果你真系咁。 咁咪搵手写啊，写住100蚊纸你都。 冇啦冇啦， 嗱，其 实 咧 又真系， 你个中招咧，可能就系好似系警方提其中一样嘢啦，嗰啲骗子可能会夹喺中间。 系啊， 于是你五六张落车就落车。 系啊， 头同尾即系出边两张啱嘅正嘅。 系。 夹住一张假嘅， 咁你点样？咁你点处理啊？你嗰次收到张粉红色嘅100蚊，你点处理啊？ 我嚟抹嘴。 唔系，我想学习下啫，即系咁喺我手攞嚟抽。 我摆落我只猪仔之间， 等阿猪仔食咗 佢系嘛？希望佢会变翻红色。 我守住佢， 捽啊捽啊捽啊，屙翻个精嘅，屙翻个精嘅。 又或者可以自己调一调啲食系咪？嗱唔得啊，魏超你唔好再搞啊！ 冇、哎、啊，我 第一 时 最正确交俾警方。 系、哎、啊，系啊，我惊阿基基 Sir 又闹，又系你个死蠢。 唔好话俾人听，你 成日都嚟，次次都中唔同嘅，次次中唔同嘅招。 你一系一次过讲晒俾我听。 我话晒睇福尔摩奇，但系有啲咩事你哋都系揾佢 啊！100蚊又抽又揾佢， 唔见电话 又揾佢。佢呢排好忙， 好忙。 喂，但系佢真系好认真答你喎。 系啊。唔系咁，佢系啱嘅。我怀疑佢平时都系数手指啊。 我都觉得系啊，你又扮忙喎，你约佢佢话唔得 闲，一约即刻嗱嗱声。咁啊，大家年尾啊，真系睇清楚啲。虽然系有，我觉得实际上咧系好难嘅。你譬如超市一排人喺你后边，你逐张咁照又照又捏又成， 会 冇可能 压力嘅，好大压力嘅。我上次就系落的士，我其实咧我就 中 意咧开住栋门，伸只脚出去嘅，咁佢就唔会开车。 哦，咁咪点啊？ 系啊，嗰个咪想 咁都代表佢唔俾你噶。其实定系佢都唔知啊。 我真系唔知， 系咯，即系其实可能的士哥哥都唔知啊，即系佢可能之前已经中咗招啊。 冇错， 系啊，跟住咧，跟住佢就咁俾你啦。 系啊，俾咗我，我仲懒性咁样压只脚出去咧，开咗道门咧，咁佢嚟 同你收唔收到危钞冇关系， 即系 阻住 一嘢， 冇开车， 冇开车。 但系你咁样好危险嘅，你分分钟架车碌碌过咧，你就哎呀咁样噶啦。 诶，今次佢咪又就诈骗人哋，就话你哦，你碌到我只脚，系啊，俾翻佢100蚊我。 言之嚟啫。 跟住咧，你就系咁样啦，系咪？唔俾佢开车。 系啊，唔俾开车，因为我觉得自己额头有醒目仔三个字啊嘛。你呃我呢个醒目仔。 你讲翻你俾人呃嗰啲黑历史， 但 系 佢 劲 过你嘛，佢又用心，用咗四个字摆明呃你。 小心啊，各位朋友，生意兴隆。 Leave the winds 十点二十九分，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快活人，有 Rosette 嘅呢一首 It Must Have Been Love。今日除咗呢个风骚实习生0007之外，仲有呢个中医取 Sir， 同埋都有客家婆，冇错，留意留意留意。好，先咧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展开，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认为，今次特区政府的准备做得较好，包括有研究外国普通法地区有关国家安全怎样做，有哪些香港值得参考等。而諮詢文件亦都用了淺白文字寫出，令到市民容易明白。譚耀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與二十一年前的情況不同，經過這二十一年，特別是由2014年開始，直至2019年出現極端情況，令到大家覺得有需要立法保障。被問到對外國投資者信心、香港的國際形象等有沒有影響，譚耀宗說各國都有相關法例，沒有理由香港不能夠增加，強調要有法例用來保護自己，起到防範和阻止作用，亦都要有法律在手，必要時可懲治相關人士。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展开，包括建议立法禁止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说，留意到立法会昨天的联席会议上有讨论关于公众利益作为答辩理由，他个人觉得有关说法在法理上不成立，认为如果是伤害国家安全的事，就不会是公众利益。諮詢文件就國家秘密作出定義。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國家已經通過國家秘密法，沒可能有一些事情是國家秘密，來到香港就不是秘密。他同意國家秘密這條線要劃得很清晰。被問到假如有傳媒報道引述消息影響到樓市、股市等，有關消息算不算是國家秘密，湯家驊說機會相當低，很多時國家秘密是與政府政策或者重要決定有關。一對長者夫婦昨天被發現倒卧在港鐵石門站無障礙洗手間內，80歲的丈夫死亡，71歲以輪椅代步的妻子送院之後清醒，警方將案件列作企圖謀殺及自殺案處理。警方昨天下午大约4:30接报，指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港铁石门站的无障碍洗手间地上，头部被胶袋包裹，身旁有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女子昏迷，头部亦都被胶袋包裹，两人送院救治，其中80岁男子在下午5:00被证实死亡，妻子其后回复清醒。初步调查显示两人是夫妻关系，男子懷疑先用膠袋包裹妻子的頭部，涉嫌企圖謀殺，之後懷疑以另一個膠袋包裹自己的頭部自殺。警方在現場檢獲兩個帶有繩索的膠袋、那名女子的輪椅以及兩人的個人物品，懷疑同案件有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92点，跌210点， 总成交金额30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9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44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0元，跌3.8；阿里巴巴69.65，跌1.45；比亚迪股份175.6，跌2.3；美团63元，跌2.4。盈富基金15.63跌2毫，友邦保险61.1跌9毫，药明生物21元跌1.35，中国海洋石油14.54升4仙，中国移动65.9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7.66，瑞士法郎0.863，加元1.343，人民币7.183。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5876点，跌188点。港金报18990元，系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25美元，卖出203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啦，较早前就喺快线呀，咁而家就慢线啦，咁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新田围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杯道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骏景园。另外九龙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上二道东行去回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慢线就封闭的。另外宏照道北行去回丽晶花园方向近住 Megabox 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说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有时咧，真系好佩服啲小店咧。第一咧，佢哋嘅铺头虽然细啦，但系咧佢哋有好好嘅名声啦。第一，但系第二咧，佢哋嘅出产量又好低，于是令到佢嘅产品咧就更加多人想买。咁、日本咧有个新闻咧就系讲及有一间咧卖嗰啲神户牛柳嘅可乐饼啊，即系嗰种饼叫可乐饼啦咁样，贵就唔 系 好贵 嘅 啫。 炸嘅 系啦，咁咧佢话咧喺今年一月啊，截至今年一月咧，等嘅人你估几多个咧？即系等紧，佢想落单。等緊，因為佢唔係即刻一行嘅， 即係 waiting list 嚟講 ，waiting list 係啦，係六萬幾人， 哇！ 咁所以咧，佢追 幾耐啊？ 嗱，最近啱啱收到嘅，收到食到落口嘅咧，嗰班人咧。是十年前嚟， 哇！ 我觉得咧，有时一啲即系神话式的生意哦。咁其实佢即系未来嘅十几年咧，都可以继续系咁做，系咁做。但系你会唔会因为咁而等咧？我就绝对唔会。即系 唔系啊？如果你等十年去啦， 系啊， 有人我同你不如排队啦。十年后我哋去日本食，啱啱好。 嗱，佢教你一个快啲嘅 tips。 我希望等到啊。 如果你喺网上订购咧， 你自己一个人食两只。 四年 四年，都有冇讲过？ 新年流流，新年流流，系啦，即系有时啲嘢，你我嗱，你哋系嗰啲愿意等嗰啲人嚟噶。嗱，呢个咧， 呢个情况系 呢个情况， 因为咁样冇乜所谓。 系啦，十年同埋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 其实 冇乜 分 别噶， 真系冇分别。 有时等下等下，咁啲时间就 你话俾我听，听日就反而唔好。即系如果俾我打尖，我听日点去到食咧？ 哦， 咁啊，十年遇到 唔系噶，你讲紧嘅应该唔系啲海外嘅顾客系嘛？即系如果佢讲紧呢一啲嘅 waiting list 嘅话，就系佢本地嘅，你都要等十年咯。跟住如果你本地更加冇所谓啦。 系啊，真系冇所谓喎。 系啊，几时先食到嘅话，有缘咪食到咯。 系啊， 系啊，冇缘咪算咯。 算咯， 系啊，就咁咯。 因为都好经典嘅，不过你唔觉得有啲呢啲系个明星大于即系佢个明星，大家会越传越传咗。喂，等好耐，越等得耐咧，啲人系越想订。不过都有啲人嘅心理咯，我觉得你会唔会？觉得即系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有一啲 即系等一个女仔咁样，即系你等佢十年嘅话，你会觉得得到嘅话，你就觉得唉，其实得不外如是啫，即系意思系咁样，你话 O 唔 OK？ 系咪 吓都系咁咋？ 因为你等咗十年啊嘛，佢哋都老咗十年啦，系咪咁讲啊？ 即系十年前唔系咁样嘅， 系咪先？阿编剧呢个比喻好唔好？ 呢个编剧好唔好？ 呢个比喻好似有啲嘢，好似有啲问题啊，系咪好趣致咧？ 我会翻去再消化一下， 再消化一下。 系值得谂嘅，你呢个问题我值得思考。但系你话嗰啲铺头就算啦，系啊，中意等就等，唔等就罢啦。 系，但系有人会等嘅。嗰啲嗰阵时好多年前咧，我问过一啲音乐班啊，俾小朋友嗰啲，佢都要等两年定三年，所以佢之前同嗰啲顾客讲，不如咧你哋一有咧。即系 B B 啊，即系验到咧。 咩叫等两年定等三年？ 即系我而家报名，三年 音乐班 先开始。嗰啲系一啲有个电子琴，跟住学下小朋友嗰啲手指。 唔系，我唔明。即系其实你讲紧嘅就系咩？即系其实我想 敷晒啊， 佢敷晒敷到就两年后或者三年先有名额。 系啊，即系 佢系名师嚟嘅， 系嘛？系啊，你而家如果怀孕，你就即刻报名， 因为到你生咗两 个小朋友出世啊， 佢识行识走咧，先可能会轮到你咁。 诶，我啊觉得呢啲系。做作炒作，我唔信， 系嘛？ 我真系唔信。 你冇人等过你系咪？有冇人咁样等过你？ 你唔好勾起我啲伤心事。 我就系想知道有冇人等过你。 有冇啫？ 冇。 咁你有冇等过人啊？ 咁你其实你咁你自己咧？譬如可能你话任何嘅嘢，咁你咩你愿意等啊？不如咁讲。 乜嘢我愿意？ 系啊，嗱，食嘢你唔等啦，系咪？ 唔等。 要同嗰啲名师要上堂嘅话，你又唔 等 啦。咁有啲咩你会等啊？定系就咩都唔等啊？ 我谂我真系咩都唔等啊！ 你有一样嘢等嘅， 系咪又搵到 一个字？ 死！ 我错 你啊！其实 有边个唔系？ 系啊！ 其实我等到啦！ 大吉利是我嚟啊！唔好乱噶！ 未到新年， 你唔可以咒自己啊！ 未到新年，讲住先， 唔可以冇啊！你啊，真系好开心。 世界对话，傻子我认同。鼓声敲响起，看天在召集每个世上人。放弃了界线，爱门外是个美梦。不需解释原因，只需一片平等。愿望你跟我是人人有份。迷阵，哎呀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鼓声敲响起，看天再召集会。世上人放弃了界线，爱门外是个美梦。不需解释原因，只需一片平等。愿望去感染这和平气氛，加多一点童真，加多一点情感。但愿挽手创造命运如粉。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七十年。七零年代是香港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无论男女歌手或者组合，都留下不少非常精彩的经典作品。今个礼拜进入第三个星期，呢位女歌手可以话非常之有个代表性同埋实力。佢1971年喺台湾地区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心湖》，展开咗数十年嘅歌唱生涯。佢个名字就叫做恩妮。1977年结咗婚之后，跟住丈夫傅星正式转往香港发展。1978年推出第一张个人粤语专辑《奋斗》，打破咗香港开埠以嚟嘅唱片销售纪录，首两个月已经卖出超过250,000张。1979年更加不得了，作品《明日话今天》以最高票数歌曲当选香港电台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这个作品，这个前奏，你不会不记得吓？在香港的乐坛上面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地位，它是恩妮的这首歌《明日话今天》。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总有几个十年，愿望是做个预算，梦幻是自我去编，无谓去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 何时呢首歌曲在流行榜上面高举了一段日子，在不同的媒体也都听到这首歌曲。明日或今天，一首在我们中文乐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欣妮的歌曲。时光倒流七十年，我们七十年代的乐坛重新行一圈，再听回这首名作。 仍然有几多变迁，谁知道哪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两片，实在是话变就变，雨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花不会看见。 香港乐坛有很多巨大的名字，就算我现在已经没有唱过，大家一定会记得。除了有欣妮之外，还有以下来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徐小凤。深秋立流头， 俯首低声相对望，共夜话不计预算到我 时间是1965年，徐小凤参加了一些媒体举办的香港之音歌唱比赛，同一齐报名的两位同学落选，但是他就凭住《恋之火》击败2000人登上冠军宝座。 走进一片秋月地默认，深秋立流头般旅行，夜里怎记忆过去，又念及起一句，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 直至1978年，主唱了很多的电视剧主题曲，包括有大亨等等，猛龙特警队，他的名字就更多人认识。 草原风声总破灭，夕夜静，不禁闭眼，过去到目前，早该分清几许光阴不似箭，唯有在放下困惑期待变，常记仿佛早春一片秋叶地默认，深秋立流头般泪盈，夜里怎记忆过去，又念及起一句，无意放下爱念恐怕心碎。 在这个70年代的香港乐坛，还有一种特别的文化兴起，叫做 DJ 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Ruth 曾路德，1979年加入了香港商业电台，有这首歌曲《天各一方》。 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快到早上十一点钟，翻嚟就会有我哋嘅风骚实习生。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实习 生 FST， 风骚实习生，编号007就是景龙。 早晨， 景龙哥， 景龙你好。 喂喂喂 喂 喂 ，Hello， 007， 007， 007真系神秘啊， 系啊，非常 之犀利。唔知系咪去咗执行任务？ 就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唔紧要，我哋即刻揾一揾佢先。 好嘅 ，OK， 好。 当然咧，一阵间嘅话咧，佢亦都会好似我哋平时咁样咧，就会过三关嘅吓。咁啊，第一关嘅话咧，当然亦都要咧就系讲下呢个正音正字啦，咁而第二关嘅话咧就要讲下古仔啦。 哇！呢、這个我最中意听， 我都觉得系， 系啊， 因为其实今日咧呢一位嘅007咧真系好犀利吓，佢同你咧都应该系可以有得困噶噃。 我又想困困佢先， 冇错啦。咁至于第三关嘅话咧，亦都系要踢歌啦。咁啊喺一扎歌里面嘅话，佢哋要拣啦。咁跟住咧就要好地咁样，咁啊有冇会答歌咧？就要考下佢啦， 冇错。 喺呢个时候讲，我哋个007啊，终于执行完任务翻嚟啦。景龙，喂， 景龙 ，hello， 喂 ，hello， 你好， 早晨啊，龙哥， 你走咗边啊？ 系啊，你去咗边啊？ 哎呀，唔知啊，我突然间咧失咗联络啊， 唔紧要啦， 联络 有任务啊， 系啊。迷失咗啊！头先 迷失咗， 我翻翻嚟啦，我翻翻嚟啦， 太好啦！可唔可以介绍我自己先啊？你几多岁啊？今年？ 我系景龙，咁多位好， 你好。 今年咧即将应该系要32立噶啦。 哦，32立， 30岁好啊，仲系好年轻。 三张嘢， 系啊，真系，但系好兴奋噶。我对于我未来嘅人生系 咁就好啦， 应该啊，应该。喂，今日未来就未来啦，但系你过去做嗰啲咩，可唔可以介绍下？ 系啊。 过去呢 即系离开学校之后， 方面咧，离开学校之后啊，你指大学定系 咩都好啦，总之你做过啲乜嘢？你喺学校走出嚟之后，喺呢个社会大学做过啲乜嘢？ 好啦，咁咧我读完大学啦，其实咧我系冇做翻大学嘅嘢嘅，最主要咧其实都喺个社会度打滚啦，其实系咁做一啲咧极度违反我本身自己学紧嘅嘢嘅嘢。嘅工作嘅 系咩？你学啲你学啲咩啊？你学啲咩？ 学啲咩？ 我咧其实系读演员啦，同埋读编剧嘅。咁我 喺香港读 嘅边 度？ 编剧系啊，冇错喺 香 港读啊， 香港读，嗯， 系啦。 咁但系听闻你喺高中嘅时候嘅话，都读过下广播嘅。 嗰 阵时候系啊，读广播系读啲乜嘢？我想问 啊， 好搞笑，真系咧冇乜人听过嘅。我谂就系咧。我是第一届咧334学制嘅学生嚟嘅，咁嗰阵时就要你拣选修科啦，咁你都通常啲同学仔拣化学、物理等等嗰啲啦，咁之前咧原来学校系嗰个考试咧系可以俾你拣一啲好得意嘅科，例如你可以读电台嘅， 电台 咁佢点样教你？ 读乜啊？ 因为电台你有好多实习嘅工作噶嘛，你有冇得实习录个音啊嗰啲咁啊？ 咁佢其实每一咧，每一个课堂咧，都系可能俾一啲读稿嘅练习我哋啊，或者其实我哋集体创作啊，可唔可以讲到一啲广播剧啊？又或者我哋可唔可以更正我哋本身嗰阵时嗰个时期嘅自己一啲咬字啊，或者呈现自己 present 自己嘅一啲表现自己嘅一啲技巧啊，都会喺个课堂度学到咯。咁其实都系一啲好基本，好似你即将要踏入社会前一刻，系一啲好简单嘅入门嘢教翻俾我哋咁样。咁所以其实好通用喺任何地方嘅。咁但系的而且确系好有助日后去到大学啦，甚至去到未来工作啦，都有助自己同其他人沟通啊等等嘅咁样咯。 okay, 都挺好啊，咁样准备下自己， 嗯，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啊，今次你又打电话嚟啊，参加我哋嘅风骚实习生啦，咁即系其实都会对于个电台嘅工作嘅话系会有兴趣啦。边方面嘅工作你会有兴趣咧？幕前幕后咧？因为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你系编剧，其实你可以系写稿嘅喎，系咪啊？ 我想讲，我真系幕前幕后都感到极度兴奋，即系我好似就系、是、我得闲，即系我可能把声唔好啦，即系或者我耳态唔好、礼仪唔好嘅时候咧，我学下嘅时候咧，可以喺后面咧学下写下嘢啊，啊计划下，令到自己心思细密一啲啊。咁、当然啦，即系亦都要啲实践嘅经验俾我自己去讲下嘢俾人听，或者同你倾下偈，令到自己但系可以啊慢慢。再磨組到自己係一個更好嘅一個說話嘅面向又好，或者思維嘅面向都好咁樣咯。 喂，景龍啊，你誒話俾我哋聽，你做個編劇，咁你係幫媒體編啊，定係你做啲咩邊類型嘅編劇？ 寫 啲 乜嘢啊？ 我本身讀書係讀舞台劇編劇嘅， 啊，好玩喎！ 舞台劇 畢咗業出嚟咧，我其實媒體嘅編劇啦，譬如話廣告啦，或者電影啦，或者一啲短嘅劇集， 你寫一個電影劇本啊，係嘛？ 我有寫過，不過咧，嗰啲合作咧就因為嗰個買賣定咩嗰個權嘅問題咧，所以我就轉讓咗俾電影公司啦。咁我但係亦都參與過呢類型嘅創作， 即係有參與過嘅。O K， 佢係半隻腳入咗嚟嘅咯喎，其實不過唔係電台工作咁解啫嘛。 冇錯啊， 係啊， 好啊，咁你加油啦， 係啦，咪咁而家 right now 你係做緊啲咩？譬如今日咁，你係做緊工作啊，翻緊工啊，定係你而家轉？在家等我哋。 定今日喺度扎病啊，写自己作封告假信啊！ 我今日喺屋企啊，即系我系好紧张，因为琴晚，所以咧，我系叫啲屋企人啊、朋友啊，系咁安慰我啊，同埋系咁 系咁 陪住我。 咁大压力，要个个人一齐安慰你。 咁如果你以后翻电台工咁点啊？成村人陪你翻工， 喺门口送出门握手。嗱，俾手机啦。 好紧张， 唔使唔紧张。 唔使嘅，放松啲，放松啲。 我哋又唔闹人嘅， 冇办法啦。即系一起身嗰下，得翻我自己一个。而家我就自己一个喺屋企，咁就同你哋。倾偈 嘅。喂，咁即系而家你冇 full time job 嘅，系咪咁讲？ 我而家暂时未有，而家仲系part time freelance 紧嘅。 做紧乜嘢啊？做紧乜嘢啊？ 我咧其中一份工作好有趣啊！我喺攀石场度做店员嘅。咁系啊，咁 得闲有冇爬下你住？ 你自己做乜示范爬噶？ 有啊，有阵时就得闲冇嘢做咧，咁啲即系同事啊、上司都会好鼓励我哋去攀下石啦，喐下个身啦，唔好成日坐喺度啦，懒懒下。 哦，佢有冇叫你懒？爬咗上去唔好落翻嚟，保持呢个姿势。 嗱唔系话我讲笑，佢哋都真系有嘅，佢哋咧即系唔系讲笑，佢哋系有呢啲嘅，不过咧佢哋唔系净系玩嘅，佢哋用玩嘅口吻，但系咧用训练挑战自我嘅一个态度。唔好落返嚟，继续爬咁样 囉。今日呢你自己打得电话嚟嘅话呢就真係要好好地咁样，我哋要训练挑战自我喺电台工作方面嘅话究竟个表现会系点样囉。我哋要过三关嘅，你清楚㗎囉，景龙。 你有冇听过之前嗰啲呀？有冇听呀？ 有啊，我而家最紧张係嗰个政治 正音啊，问题其实个个都系。 不过啊， 我都系， 你估我哋唔惊啊？傻嘅。 好啦，你准备好嘅话，我哋 中小学嘅老师都听住啦，而家 唔使担心， 唔怕。 好，听明 嚟噶啦， 系 好 ，OK。 政治正音好，有两个成语想问。第一个咧就见到啲人好意外惊奇咁咧，就擘大只眼啊，口都擘大晒咁样，叫做瞠目结舌定瞠目结舌咧？ 瞠目结舌 错，系瞠目结舌嘅。好啦，叫过啦，有一个成语叫做趣味央言定趣味安言咧？你知边个？ 趣味安言 啱啦，冇错啦，系渣滓定渣滓咧？话啲沉淀物。 哇，渣滓啊！ 错，系渣滓嘅。大动干锅定大动干锅呢？ 大动干锅 啱啦，系跳失定跳蚤啊？ 跳蚤， 跳蚤啱嘅。绯闻定绯闻啊？ 绯闻， 冇错啦。憧憬定同景啊？ 憧憬， 冇错啦。造诣系咪读造诣定造诣啊？造诣定造诣？听唔到， 造诣 冇错啦， 造诣 好讲光彩夺目系殉难定劝难啊？ 劝难 冇错啦，提倡定提倡啊？ 提倡啊， 啱啦。我哋而家几多题啊？ 八题。 OK， 再两题吓。第一个就系诅咒定助咒啊？ 助咒啊？ 冇错啦，渲染定渲染啊？ 诶，头先咪考咗呢、 這个？呢个冇，以前有考过，唔知第一班定第二班。 渲染定渲染定渲染？ 冇错， 渲染。 渲染先啱嘅， 但其实佢已经问多咗， 系啊 系 啊 系啊，问多咗，系啊系啊。 如果计翻十条咧，佢错两条， 系。咁其实咧，喂，你只系、 OK、 只系错两题咋吓、 啊、 ？OK， 好啦，咁啊，正音政治之后嘅话咧，就系讲故事啦。 来吧， 好，准备。 二军实习生讲股， 交俾你。 好，呢、這个故事咧叫做嗰次系我第一次见佢化妆，亦都系最后一次。细细个嗰时咧，我会喺屋企咧踢沙滩波。饭厅同客厅中间咧有个细长方形嘅空地，我同堂细佬咧就会一人一边，有时用脚一挡咧就会啱啱好将个波弹入个神台最低个格嘅。咁嗱，通常咧我哋唔会理个波住先嘅，我哋会去望梳化位阿爷度先嘅。OK， 冇事。咁咧喺神台执翻个波先。有怪莫怪，细路仔唔识世界。咁细个咧就觉得自己踢得好劲啦，成日大力踢啦。咁咧，但系沙滩波去到某个速度咧，佢会自动转方向噶。踢中过佢几次嘅。咁有次咧，阿爷撩紧牙嘅；有次佢瞓着咗，擘大咗个口嘅；有次我冲埋佢度，捉住只手，同佢讲对唔住。我仲记得佢系好暖嘅。有个大肚腩嘅。早几年呢，当时爷爷转介咗入疗养院，瘦咗好多。有次佢坐起身用把细细的嘅线泼凉，我摸到佢额头同个身都好冻。我见到佢冇力泼，我帮佢泼。佢瞓着咗嗰一刻，我向出口跑，一路跑跳四级楼梯继续跑。我啲眼泪唔知点解不停咁流落嚟。我冲咗入一间超市，推热贴。啊，冇！我跑翻上地面，再跑过两个铺位嘅药房，唔该，五盒退贴。然后我跑到佢床前，佢感觉到有人喺佢身边，打开咗眼望住我。我贴咗四五张喺佢身上面，佢冇讲过任何说话，只系呼咗几口气，好似觉得舒服翻啲，就合埋眼继续瞓觉。后来咧，我妈同我讲啊，话爷爷咧冇搣翻佢哋出嚟。皮肤咧有少少敏感，由细到大咧，大时大节一家人出酒楼食完晚饭，爷爷都会第一个急步行翻屋企，换衫睇电视。每次咧，我都同嫲嫲喺背后望住佢嘅身影，慢慢走上第一、第二、第三阶，然后消失，从来都冇见过佢哋拖手或者亲吻。葬礼当日咧，嫲嫲话。爷爷佢翻过嚟，其他家人都见到噶，但系爷爷咧知道我怕黑，所以佢冇俾我见到佢。佢知道我怕黑，佢知道。看似陌路人嘅老夫妇咧，可能就喺大家嘅举手投足之间见到，心灵上一早建立咗不可划断嘅默契，有一种谂起对方就会发出嚟嘅热力。我拖住嫲嫲，好暖，见到爷爷好精神，化咗个妆，嘴唇有翻啲颜色，大家都微笑住，就系咁啦。 好，嗯，嗱，喂，好啦，咁一阵间我哋先再讲我哋自己的感受，因为时间关系，我哋而家想进入第三关，即系我哋踢歌，好唔好啊？ 准备好未？ 准备好未？ 今日拣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是、 你自己知个， 你知噶啦，嗬？ 系，我觉得知嘅嘢。 好啦， 请准备。 三军踢歌， 成日咧都觉得有啲老友啊、情侣啊、夫妇啊嗰种，唔使讲嘢，我明白你，好有型嘅。我谂咧系一种爱嘅信念，相信坚持自己，每天爱你多一些。 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 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 张学友嘅呢首《每天爱你多一些》，咁啊同翻景龙倾偈。景龙， 景龙， 龙 喺度， 系啦， 翻嚟 咯。 好，嗱，我讲下自己嘅感受先啦。第一，景龙把声 OK 嘅，几入麦吓，同埋几型嘅。咁啊，以前啲老人家话咧，做 DJ 把声好听，咁但系其实好听好难定噶嘛，系咪？咁但系你把声系几有特色嘅，几有风格嘅。讲翻你今日讲嘅古仔咧，其实我觉得你好贪心，我觉得你好贪心啦，想摆好多嘢啦，包括即系你哋兄弟踢波啊，同阿爷嘅感情啊，阿爷同阿嫲嘅感情，但系好似不足太。多啊，即系开太多嘅头啊，咁啊变咗我都唔知道，其实你嘅古仔系集中喺你同阿爷嘅感情啊，阿爷同阿嫲咁样。如果短短呢个几分钟，我建议你下次咧，不如咧专心讲一样嘢，讲阿爷同阿嫲就算啦，或者讲你同阿爷就算啦，好唔好啊？明唔明白 ？OK， 明白。 因为你又讲阿踢波，一系讲阿爷嘅喺医院啊，一系又讲下佢哋行上呢个第二街、第三街啊，咁样变咗好乱啊，听到吓，咁啊呢样嘢系需要改进嘅。OK。 好嗱，景龙我就会觉得呢个古仔真係有啲长，同埋嘅就係我好难去集中究竟你想讲啲嗰个主题系啲咩嘢，係好散。咁但係如果要讲返嘅就係你嘅表现嘅话呢，我觉得嘅就係你把声係有啲好似好淡定，但係又好似好慵懒嘅感觉嘅。咁就睇下你究竟諗住要做边一类型嘅节目啦。咁如果有时如果你话真係要做嗰啲譬如可能係 talk show 嘅话呢，就似乎好似冇咗一啲后生仔应该有嘅热情囉。呢个系我嘅感觉。系啦，咁而且你就用咗一个编剧嘅角度咧，嚟去写一啲喺广播上面嘅稿咧，呢一个系需要留意嘅，因为广播我觉得人嘅 attention 唔会长嘅，咁但系若果你一路你都唔可以俾我知道，即系好快可以俾我知道究竟你想讲啲乜嘢嘅时候咧，我就会散噶啦，即系作为一个听众啊吓，咁我就会唔想听啊咁样，呢样嘢就真系要留意咯。系咪？咁所以就我觉得系 OK 嘅，同埋嘅就系、是、喂，今日正音正字好好啊，系啊，系啊，唔、需要担心咯。好啦，要交俾我哋嘅编剧要讲嘅嘢。 我同阿蕊蕊感觉一样嘅，龙哥你把声好真系好懒洋洋啊， 系， 甚至头先呢个五啊都系好懒洋。头先佢答你第一个我觉得好， 即系个节奏很慢， 好即系冇咗年青人嗰种朝气。同埋咧，你头先个故事咧就系话最后咩第一次都系最后一次，其实系咪真系题目嚟噶？定你系咩意思啊？ 点唔到题啊嘛，个故事 系啊 系啊 吓， 因 为 你 话 第一次化妆同埋最后一次化妆啊嘛， 系啊 系咯， 我唔知道第一次即系佢我明佢讲乜嘢嘢，即系走嘅时候 系啊，第一次化 妆。佢头先嗰段嘢系似一个片段人间， 系啊， 佢似一个广播剧 吓，但系佢又系我最唔中意佢完嗰时咧，佢话就系咁啦咁样。 即系我哋提过呢一点噶啦，即系你要有个 conclusion 噶。 系啊，你应该就如果一个咁 sentimental 嘅故仔咧，你应该完系好啲咯。 明唔明白？景龙，喂，明唔明白？听到咯， 听到啦，系咪？ 好啦，咁就嚟到呢度就算啦，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希望你有机会踏进广播大门，好冇？ 好冇 ？OK， 系， 多谢晒， 多谢你， 再见， 加油，拜拜。 好啦，十一点半，佢系关心身体健康嘅朋友，杨亚生同阿崔 Sir 倾下偈，睇今日讲咩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今日开始拣楼，在乐富居屋中心，中签市民按次序分批拣楼。白表买家陈小姐居住在市区，表示心仪启德的启悦苑，因为交通较方便。又話由於自住冇被近期市況影響購買意欲，今期推售嘅六個新建居屋項目，六字居項目同租置計劃單位嘅按揭還款期由最長25年延長至30年。準買家張先生話：措施能夠減輕供樓壓力， 对买家有帮助。近期居屋推售9154个单位，涉及6个项目，包括启悦苑、朗天苑、安盈苑、安丽苑、安华苑和兆翠苑，售价由大约1490000至494000元，原本以市价62折发售，其后因市况改以7折出售。国泰航空证实，2月7号至18号农历新年期间，向合资格机师提供特别津贴，以日常平均飞行时数为基准的薪酬 15%、25% 或者 30% 作为奖励。国泰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为慰劳和搭借机师不时需要在节假期间执勤，决定在农历新年假期试行一项新的特别飞行津贴。集团将会收集机师意见，并且检讨是否将这项津贴扩展至其他节假。发言人说，集团有信心航班将会继续运作畅顺，又提到自1月初完成航班整合之后，日常航班运作一直维持可靠和稳定，已经采取一系列特别措施，包括大量增加候命机师数目，以确保顾客顺利出行。以军表示将会调查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加沙地带被枪杀事件，当时他与多人高举双手和挥着白旗。有片段显示5名男子在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街道上行走，他们举高双手挥动着白旗以示投降，突然间传出枪声，一名51岁巴人男子中枪倒地死亡。影片没有见到枪手，但在枪声传出之前，镜头摇晃看到不远处有一架以军坦克。拍摄到事件的一名公民记者说，以军坦克向人群开火。以色列军方星期日表示，正是调查今个月22号发生的枪击事件。有美国传媒播放影片之后，以色列官员说片段有助当局了解士兵可能存在不当行为。巴勒斯坦人和人权组织指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滥用武力，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公布说，确认意大利西西里岛石拉富萨在2021年8月11号录得摄氏 48.8 度，创下欧洲大陆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较1977年7月10号在希腊雅典和埃莱夫西纳录得的气温高 0.8 度。世界气象组织极端天气与气候报告员切尔韦尼说，欧洲未来可能出现更极端的天气，调查亦都显示全球特定地区有持续创下高温纪录的趋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53点，系跌150点，总成交金额4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39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69跌1.4，腾讯控股272蚊跌1.8，阿里巴巴69.65跌1.5。美团63.75跌1.65，药明生物21.1跌1.25，比亚迪股份176.5跌1.4，友邦保险61.15跌8.5，中国海洋石油14.56升6仙，小米集团12.36跌5.4，中国移动66.35跌9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18， 日元 14.74， 瑞士法郎 0.864， 加元 1.342， 人民幣 7.182， 英磅對美元 1.268， 歐元對美元 1.082， 澳元對美元 0.65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1。 日經平均指數報 35,932 點，跌133點，港金報 18,960 元，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2,033.23 美元，賣出 2,033.9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德记利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依家龙尾去到林士街。咁重复多次啦，德富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德记利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依家龙尾排到去林士街。咁另外仲有中环文宝街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文耀街有坏车，同样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有少少车多。咁重复多次啦，中环文宝街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文耀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咧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咧就比较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警察总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有少少长下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措施了，全景围有安然街有爆水管，安然街的全线是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要小心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我已经大概了解咗展颜同队长之间嘅矛盾， 关键都要靠佢哋自己，特别系青山。有些说话他要自己讲出来。 队长这么希望跟展颜缓和关系，还有什么是他讲不出口的？ 队长讲不出口的事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细个就跟我讲㗎喇，出街呢唔使諗㗎，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呢食饭呢淨係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彩 Sir， 你好， 你好， 你好。 好啦，咁上个礼拜我哋讲咗有关于嘅就系办公室嘅劳损啦，但系肩颈痛啦，煲嗰啲汤之后有冇用啊？ 哇， 就 O K 系疏肝啊， 呢 个肝疏晒咁样。好啦，至于今日呢一样嘢好得意哦， 系 啊，叫弹响指啊， 我觉得好好武侠小说嗰啲神功啊， 冇错。 嗱，其实咧后生咧就比较少见有呢啲症状，所以你哋好少有呢啲问题啊。 咁啊，许 Sir 真系 睿智嘅啫，你 真 抵 佢。 嗱，有啲人咧，佢即系唔知点解无端端只手，嗱，譬如话我哋揸住个拳头，打翻开啲手，咁啊好容易嘅啫。 冇问题啊。 但系有啲人咧，佢一打开嘅时候咧，就总系可能只手指公啦，或者只中指啦，佢就弹唔开。 其实系咪讲粗口啊？想唔关事。 讲粗口系好多弹唔开，你搞错。 即系佢是但一只。 系啦，一只又就好，或者可能两三只都会有。 系咩？我唔知道啲咁嘅。 嗱，佢弹唔开，但系佢会用啲力去出力，或者搵另外一只手帮佢啦。 又弹得开嘅。 伸翻直，佢就会咔一声。系啦，佢会扑一声，系啦，咁所以佢就会由曲起蹬翻直嘅时候，佢好似叫住，跟住再用力发力嘅时候咧，佢会咳一声，咁就为之叫弹响咁嘅意思。 但系咧，嘴上系咪同嗰啲拍手指拍得多啊？关 唔 关事噶？ 其实就唔关事。 哦哦， 系啦，只不过拍手指拍得多咧，就容易令到啲关节嘅韧带会松咗。 哦， 咁佢就成日都会响，就惊佢上啲年纪嘅时候就容易会有关节发炎。 哎呀， 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候留意到有弹弓指呢种弹响指嘅人咧，佢唔一定系有啲咩拍手指嗰啲嘅原因嘅，佢系无端端啊，意思我呢几日唔知做乜只手指咧就系耷咗落嚟咧就剔唔翻上去， 咁得意 系啊， 我真系未见过，所以我就有弹响指，我唔知咩嚟。 弹弓手嘅人 系啊，弹弓手你识唔少啦，弹弓手啲人。 嗱，咁其实咧喺我哋中医角度咁样睇嘅手。指咧就係屬於係爪咧，咁啊肝咧就主筋，其華在爪。咁如果啲爪佢個功能活動良好與否咧，就關乎於你個肝藏血嘅現象靚唔靚。咁如果你後生，通常啲氣血都係比較好嘅。咁啊，如果上一啲年紀，氣血生成唔夠好，啲筋又或者冇乜鍛鍊，咁啲筋咧就會紧，其实紧嘅原因咧就系啲血唔到。咁如果我喺个办公室里边，我亦都好经常要攞 file 啊、拎嘢啊、打字啊、揸 mouse 啊，咁嗰啲手咧就长期处于一个姿势爪住，系啊，好似鹰爪咁啊。咁你爪住咗，咁佢用力啊嘛， 系啊， 佢其实就系唔系用大力。而係長期固定住嗰個姿勢，咁又係啲肌肉冇伸展冇收縮，啲血液循環又係差。去 攞花佬點會攞咁耐啊？ 攞曬花佬就用力啊，唔係攞花佬就用力啊，會㗎。有啲人成日都要攞呢個攞嗰個，攞呢個攞嗰個。 唔怪之我哋冇啦，唔怪之我哋冇啦。 啲同事攞嗰個， 唔係呢個嗰個黃色嗰個，唔係黃色紅色嗰個。 但係阿徐 Sir， 你覺得我啲手指算唔算靈活啊？ 都算系 OK 噶，小朋友都好啊，唔错啊。 系啊， 所以嗱，你啲手指你嗱灵系啦，灵活 嘅 开口好畅达啦。第二咧就望下自己啲指甲红唔红啦，跟住咧嗰啲指甲咧就会唔会容易脆啦、断啦、起泡啦。 但 系 好多一植纹喎， 有植纹其实都系代表个指甲未够靓。 哦， 系啦，因为佢起坑 啊 嘛，咁其实嗱，都系嗰句啦，指甲系皮肤嘅身，即系最后嗰个末梢啦。咁如果啲血滋润得个皮肤靓，佢咪润顺咯。如果佢有啲坑纹嘅话，其实中医角度就系个肝疏泄啲血去到个督，养到个皮肤个指甲呢个位置未够好。 有冇关我个肝事？ 真系 好多嘢。 我都系有多坑。 唔系嗱，所以咧，香港地都系。要点样保养翻我哋自己个血啦？咁我哋自不然啲筋咧就会畅达啦，啲手指咧就唔会有咁多呢啲问题。不过当有弹响指呢个问题咧，好多都系跟关乎于啲筋咧就出现有啲炎症啦。咁然之后咧，佢会影响咗个关节嘅活动啦。咁有啲咧就会选择去睇西医嘅时候啦，可能会食药啦，或者可能会做 物理治疗啦。 物理治疗通常甚至乎咧就会做一个小手术，将佢系啊，将佢 系 会噶会噶 喺 我哋嘅。掌指根嘅位置啊，即係每一個手 指，即係個手指， 手指 係 啦， 咁拇指， 拇指唔係每一隻手指嗰個基底部啦，基底部咁啊，啱啱嗰個指骨同個掌骨之間，佢嗰個筋腱有啲黏連。 有啲發炎之後引致黏連。 哦，即係有少少好似五十天嗰個咁樣。 冇錯啦，咁佢就要用手術刀嘅方法咧，就將佢一啲黏連嘅地方咧就介鬆翻。咁 但 係 阿徐 Sir， 其實呢啲需唔需要動用手術咧？有冇風險？ 需要與唔需要嘅定義就要視乎個病情啦，同埋 醫生 你用中西醫邊個療法啦。 嗯。 但係咧好多初頭佢冇諗住用呢個方法去睇中醫先。 嗯。 咁佢睇西醫，咁多數都係用呢啲手段嘅。 下次先取材。但会唔会好翻噶？譬如五十肩，佢有时如果你唔理佢嘅话咧，佢虽则系会令到你嗰个活动嘅范围系会收窄，但个问题系佢唔会再痛，同埋佢可能会自己好翻。 佢最终都会好翻。 佢最终都会好翻噶嘛？不过会翻发啫嘛。 唔系一定 的。你好毒啊！ 唔系一定的。好多嘢。 乜嘢嘢唔系一定啊？ 唔系一定噶嗱，好多情况嗱，你讲肩周炎，有啲肩周炎佢系举得唔好，礼得唔厚啫。但系佢可能个炎症个阶段咧好。快用个方法将佢已经减低咗，咁你就未至于咁差，所以你就算唔理，可能佢自己沤下沤下都会有机会沤好。 系、哦， 但系有啲个炎症期好长，佢里边黏连嘅情况好严重，甚至乎有啲地方钙化咗。如果你失去咗一个早期治疗，咁佢已经去到呢个阶段，你真系只手如果你唔去做任何治疗或者你唔去做手术，可能真系叫唔翻开嘅。 哇、 哦啊！可以咁样， 系我哋身边有咁样嘅病人，系有呢啲事。 咁最后可唔可以搞得翻、 最后即系加上即系最后而家我见到嗰个病人咧，双手都可以完全一百，即系上举到冇问题啦，可以背脊摸到肩胛骨都得啦。咁、但系佢个过程当中都经历咗好多痛苦，因为。一个女性，如果你要扎头发扎唔到，洗头洗唔到，你好多生活动作做唔到，咁你点算呢？ 我帮佢，其实好唔方便 嘅，系啊，真系， 同埋好痛嘅， 系啊， 夜晚黑会痛醒 嘅，系冇错，佢洗头都洗唔到。 如果夜晚黑痛醒嗰种系一种常见啦， 哇， 有啲系夜晚又痛，日头都痛，任何时候都痛， 工作 系啊， 系令到个人系好 失落， 好掹整。 譬如话，如果你系个工作唔使用对手，用靠把口，你都腰住唔舒服， 是 但如果你个工作本来系要靠对手去揾食嘅咧、你更加废咗你武功。 我要食止痛药咯， 食 系要食住止痛药嚟，系啊，若果唔系， 但 系 食得耐咧，又会引申一间个胃又唔舒服， 啱啊， 痛得紧要又影响个情绪，跟住又变成又失眠啦， 系、 好嗱，所以咧， 牵一发动全身嘅其实， 所以中医角度呢啲咧就叫做整体观念。一定是要整體一起去做。嗱、我剛才講啦，有啲去做手術咧，佢做完嗰啲病人翻嚟咧係良好嘅。 嗯、 但係又有另一個矛盾出現咧，佢今次做完手術隻手指功又好翻、三個月之後無端端咧嚟隻中指，啊跟住 咧話會復發咯，即係 啦，佢只不過唔係呢只去咗嗰只，又或者可能呢隻手指好咗幾個月之後，慢慢佢又緊翻。好啦，咁當然啦，病人初初開始獲取到希望鬆翻，但係後屘咧又嚟一。次嘅時候咧，佢、就會點解咧？係嘛、又嚟咧？好似點解成日都要偏偏都選中我咧？咁樣係嘛？但係其實咧，我哋做緊嗰個介鬆翻黏連個手段咧，就係、純粹幫佢解鬆啫。但係個炎症點解又會再發咧？呢個係一種慢性嘅炎症，係身體一種自發引起嘅，冇其他原因嘅。如果係急性炎症嗰啲咧。都會有彈響子。我曾經睇過一個病人咧，佢工廠有批貨要開嗰啲膠蓋，一日要開10,000個。咁佢仲要嗰個蓋咧係好實嘅。咁佢做咗2日之後咧，佢發炎啦。咁佢就出現呢個彈弓子咯。但係經過3-4日敷鐵打藥休息，佢就好翻啦。呢個係急性嘅。但係往常見到嗰啲咧都係慢性。咁慢性嗰啲病人咧，我曾經睇一個病人，佢嚟睇症，佢唔係睇呢個病。佢隻手指就曲住咗，咁我把脈啊嘛，我就做咩你手指曲住？佢話我就有呢個症狀，都有3-4個月啦。咁我話你有冇去理佢？冇辦法喐唔到啦。咁我話嗱，而家你本身係睇我另外一個病，我而家建議你第日好翻，我哋試下醫呢個位啦咁樣。咁佢話點醫咧？醫生一般我哋會做嘅方法咧就係、針灸、結合。食药，嗱、食药系必须要嘅、 哦， 原因咧就系你要补，因为呢个病人通常都系啲血唔够， 因为佢发紧炎系嘛，即系至少 因为佢 啲 血唔到养唔到，佢、就产生炎症。 炎症， 咁呢个系慢性嘅因素，咁我哋就要养血，等到嗰啲血养翻到个关节，个炎咧就会熄火。 系，因为佢去到嗰个位嘅话， 系养到佢，俾翻啲营养佢修复，咁佢就会熄火。好啦，咁我就即系一路都希望佢行啦。咁呢个病人。 病人都好乖，一個禮拜最少做兩次治療，基本上差唔多日日食中藥嘅。佢用翻三個禮拜嘅時間去進行治療咧，佢開始，咦唔係喎，醫師試過隻手指自己會值得翻， 嗯， 但係咧佢又會跌翻落嚟，佢又會屈咗落嚟之後，又要再揾方法去幫佢上。嗱咁當然啦，去到而家啦，呢個病人佢每一日都已經可以喐得到噶啦， 嗯， 但係佢都總係有陣時個大手掌個大魚際肌肉呢啲地方咧會有啲冤啦，前臂嗰啲地方啲肌肉咧就會有啲冤啦，咁係應係會嘅喎，因為手指係盡頭，其實你都係上邊嗰啲前臂嗰啲肌肉緊張。 嗯， 啲氣血落唔到，咁， 嗯， 你未冇辦法養得到呢度啲筋，你死捽隻手指都冇用噶，啲， 嗯， 血唔喺隻手指度生出嚟噶嘛，梗係由個膊頭手踭手腕咁樣走落去噶嘛， 嗯， 所以你一定係要引順啲血落去，所以我哋平時去捐血嘅時候啊，你都會有嚿嘢揸住喺個手嗰度揸下揸下，等啲血出，即係你捐血嘅時候順利啲 啊。 其實即係你手指要喐，前臂呢啲肌肉太過緊張啊， 嗯， 你自己都要揸鬆佢、捻鬆佢，或者咧開啲暖熱水浸一對手。 就唔係邊度出事，嗯，你就淨係去浸。 唔好淨 係 捉到，係 啊，個源頭喺邊？ 你淨係就嗰度搞唔掂嘅。所以咧，嗱，我想講一條方咧，大家去試下。如果你有遇到呢個症， 啊， 但係又未有時間睇醫生，你其實一定係要靠自己嘅。嗱， 嗯， 我哋用幾個材料先。 好， 第一隻咧就叫做艾草啦，咁啊大家都好熟啦。第二隻咧就桂枝，第三隻咧就薑活， 嗯， 第四隻咧就威靈仙。咁呢度咧，嗱，我再讲多次， 艾草， 艾草 我知， 桂 枝我知， 姜 活系咩？姜活唔系姜， 姜活唔系姜 嚟嘅， 系啦，药材嚟，驱风湿嘅药材。 好， 威灵仙啊，威水嘅威，啊灵咧就灵芝嘅灵，仙咧就神仙嘅仙，啊 威 灵仙。 OK， 系啦，嗱呢四只药材，如果我哋啦就每样就用五钱， 嗯 嗯。 系啦，每样用五钱。 嗯， 啊，桂枝可以少啲嘅，因为佢好轻。咁，嗯，我哋用二钱啦， okay， 其他嗰啲都系五钱。咁， 嗯， 我哋咧就用水，你譬如话屋企搵个可以栽到有两 l 或者三 l 水嘅煲，咁啊抌晒啲落药材落去啦， 嗯， 加水，咁啊滚得佢咧15分钟。 哦 ，OK。 跟住咧就熄火。 系。 咁啊，熄火都系好滚噶嘛，咁， 嗯， 你咪由佢浸咯， 嗯， 浸到佢个温度系去到大约40度左右啦，适， 嗯， 宜舒适嘅，咁你就备翻佢出嚟喺个盘，咁， 嗯， 你就双手浸，你一只手就得，一对一齐浸都得， 嗯， 因为点解咧？你一只手有事，你唔防，另外一只手你唔理佢都会有事，横掂都系就一齐浸， 嗯， 好啦，喺个水里边咧，只手咧就揸下揸下啲手指运动下，或者用一只好嗰只就捽唔好嗰只咯，系， 嗯， 啦，咁啊捽下捽下都系。要喺个水里边咧，就玩得佢有起码10分钟至到15分钟， 即系个心态要玩噶。 系啊，你放松心情啦，你一路喐住佢啊。嗱，如果冻咗咁又点咧？即刻搵杯滚水，沟翻 落去， 咁， 嗯， 你就可以开翻热嘅热力啦。咁， okay， 你又继续浸，咁，嗯，最好最好15分钟，基本15分钟， 嗯， 能够嘅真系嗱。好多人咧初头佢做完15分钟都唔喐得，佢， 嗯， 会有种咁嘅心态。 系 嘅，系未喐得嘅，因为你。买一只鲍鱼翻嚟，你要炆淋佢，焗下佢。你谂住就嚟做冬啦，咁， 嗯， 你都唔会谂住听日食今日炆噶。你起码有翻一个礼拜至10日，慢慢屈下佢、焗下佢、煲下佢。咁， 嗯， 等于如果我哋只手指嗰条筋咁紧，咁， 嗯， 我哋都要日日做。 系 啊，咁啊啱，同意啊。 起码你要做翻3-4日。 嗯， 嗱呢个咧。你嗱調翻，我即係我哋成日用金錢做比喻。 嗯， 我而家俾幾百蚊去睇個醫生，如果醫生都係幫我用呢個方法，咁我自己買咗呢個材料翻屋企，又唔係食藥，我又唔會驚體質嘅問題， 嗯， 我能夠每一日都去做。 嗯， 你勤力肯做一個禮拜，你去評估有冇幫助咯。 嗯， 如果真係唔得嘅，你咪去睇醫生咯。 係啊， 但如果你已經有改善，咁， 嗯， 你就已經賺咗好多噶啦，你就要繼續努力。咁， 嗯， 當然啦，你要首先你要注意自己飲食，避開生冷凍。 生冷凍， 避开酸辣刺激， 嗯， 因为我哋一见到关节病嘅病人咧，咁佢就会问我哋有咩戒口，冻嘢会令到啲血脉循环唔好， 嗯， 而家呢一种症状常见系虚， 嗯， 身体气血唔够， 嗯， 你再食冻嘢嘅话咧，你啲血脉循环又差， 嗯， 即系你做嚟都冇意思啦， 嗯。 我哋而家浸都要浸热啦嘛，呢个系第一，第二咧，我哋就唔好食酸辣， 嗯， 因为酸辣嘢会令到啲血咧产生嗰个刺激，令到个炎症又会助长，咁， 嗯， 所以你而家想去食火嘛， 嗯， 你就一定唔好食酸辣 ，OK， 系啦，试下呢一啲方法，用热敷。 嗯， 避开呢一啲，咁另外你自己又可以煲翻一啲有即系营养成分嘅嘢俾自己食啦。咁当然啦，平时最普通嘅，我就算我落啲党参啊、龙眼肉啊、杞子啊去煲汤，够噶啦。即系起码你都唔好净系成日都净系青红萝卜汤先，因为你系筋骨嘅问题。 O、okay. K， 你要睇下身边个女人识唔识煲先得啦。 咁又唔关女人事嘅，而家男人煲汤 都好叻嘅。你咁样讲啊，真系唔系好啱啊！我咩叫个女人煲俾你食啫？你都可以煲俾佢饮噶嘛？ 嗱，譬如话你系嗱，你煲啲，譬如你可能有阵时天气凉啲啦，我哋煲个鸡汤。咁我哋呢一嗱，唔好讲话落咩药材先，净系可能你煲个鸡汤或者有牛肉相关成分。呢一啲嘅已經係具有營養補血， 即係你要去補嘅嘢，因為佢係虛，所以你就要補， 一定 係要 食一啲補益嘅， 就會令到佢嗰啲血液 營養 係啦， 就充足啲。 嗯， 冇錯啦。咁當然啦，運動係有必須要嘅，有啲人就會去做一啲拉嘅啦。逢係啲關節好似曲咗落嚟，彈唔翻上去，你都唔好一下子就叫佢上去，因為啲筋會傷。 係， 所以我哋咧一定要喺個手踭嗰方向，好似我哋做一個拿法。一路向個手腕咧，就喺度揸過去。如果我哋好似沿住呢個動作揸翻佢有三至五分鐘先啦。咁你又唔好話咁趕啊，係咁揸啦。如果唔係咧，你揸到嗰隻手 有 嗰隻手又傷啊。咁呢個係一個 又兩隻手互揸啦。 係啊，呢隻手揸揸俾佢唞唞，咁嗰隻手揸翻 咯。 咁嗱，呢個係一個捏拿嘅方法啦。或者我哋咧沿住佢個手臂去揼佢啦， 係 啦，沿住佢扣打啦，或者反轉兩邊都要做，唔係淨係做一邊啦。咁第三啦，咁我哋咧可以揾個手指公按入去個手前臂個肌肉裏面啦。咁如果你覺得邊度係硬緊實嘅，你就係要按壓住嗰個位置。如果覺得係酸脹痛嘅，咁你要停多一陣啦。如果你手指已經冇力啦，咁你用你另外一隻手踭幫手去壓下佢咯。 即係將受損嘅手放喺台面， 係啦，放喺台面食住道力有個承托啦。 哇！呢下好得，係 用另外一邊嘅手踭去加壓咯。呢、這個都係一個即係手段啦。咁所以咧，我哋嗱鬆埋啲手腕，得閒就要揈下，好似你洗完手想揈翻啲水走嗰個動作，你就可以幫助手腕放鬆啲血到啲手指啦。 好， 試下 今日非常好，係啦。咁、當然，如果係有呢個問題嘅朋友嘅話咧，咁就自己可以試下啦。希望可以幫到你舒緩到。好啦，咁喺呢度唔多謝曬，唔該曬， 謝謝 取 Sir， 下個禮拜見。 紅黃綠穿又穿，醉了又散，極遠外面。雪就快换季，换走落雨。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暗，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遇。 就回忆半分钟啊！快啦，中午十二点钟听紧系云浩影嘅呢首新歌，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风骚快活人，做一个钟头嘅节目。 差不多感觉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爱受了委屈。 天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卫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 婆来了， 掌声掌声 掌声掌声， 恭喜身体健康， 系啊，老马精神，系系啦， 我听到个老马精神， 老马精神咪就系恭喜你咯， 同你讲， 佢就系觉得你唔精神 ，OK OK， 你明啦， 咁佢就系老娘精神， 系啊，冇错， 就系老猴精神， 哦，大家精神， 冇错，嗱呢一排我谂大家都好忙咯，系咪啊？ 系啊， 攀岩科， 攀岩科。 太酥脆， 太酥脆， 系啦，仲有就要准备有好多咧过年嘅嘢啦，仲有几多日我哋就过年啦， 仲有十日到啦， 系啊，好快咋，一个礼拜多啲嘅咋， 系啊系啊， 嗱，除咗之外嘅话要办年货啦，我哋要大扫除之外嘅话，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就真系会令到你成年都好老礼嘅，系乜嘢？ 废春， 系啦，就会买废春， 系啊， 我 都 贴喺啲当眼嘅地方，令些醒神。 有嘢问老师， 系 过完年之后咧，你啲废春搣唔搣？等下一年 唔会， 哦，即系过正月十五， 我会抌嘅，系啦，正月十五之后就会抌嘅，因为新嘅一年嘅话又会有新嘅愿望。啊，当然有啲人会环保嘅，但系其实我就唔会咯，因为新年都唔系好多啫。 挥春好似 唔系几好， 系啊， 我曾经有几年咧，我买嗰啲绒嗰啲咧卷得埋嗰啲咧， 哦，我知特制嗰啲啊嘛，等你可以摸到啊嘛。 但你谂下，你隔成年先用翻，一定会铺晒尘啦。 我会收好去咁啊，傻猪。 我会嘅，会嘅。但你唔知点解，你拎出嚟嘅时候咧，你有啲杂痕啊，又或者有啲旧年你嗰啲黐嗰啲， 黐 啲 关子喺度啊。 唔系啊，即系你黐嗰啲嗰啲胶纸啊，你硬系觉得唔得嘅。 新年 都 要新噶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喺街咧，见到啲阿叔叔帮人写嗰啲咧，哇，龙蛇嗰啲笔迹啊，真系好靓啊。 冇错。嗱喺呢段时间嘅话，除咗你话即系要买挥春啦，系咪啊？俾大家。可以在嚟紧嘅龙年咧，等大家再更加龙马精神啦，同埋身体健康之外嘅话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嘅，大家呢段时间都开始会留意噶啦，就系咩咧？ 花嘢啊！ 十二生肖 哦， 你哋嘅运程 系啊系啊系啊，有啊有睇啊有睇啊 有 睇 有 睇 啊， 系啊，睇不同嘅师傅添啊， 属呢个属龙噶嘛， 系啊， 系嘛？嗱，我啊睇嘅啫，但系我唔理嘅， 我睇完 系啦，睇完就算噶啦，我 写低去 参下， 有噶，有啲人咁噶。嗱，你想唔想你知道你今年嘅？ 好啊，你讲嚟。 我准备好， 我先啊，犯太岁啊。 系啦，不过其实咁样嘅，先讲讲嘅就系阿小张张先啦，系啦，喂，佢今年真系 OK 啊吓。嗱，呢啲咁嘅嘢只不过就系 参 考嘅 啫， 系啦，大家就唔好迷信，系啦，唔系啲精密嘅科学。 估唔到你今日讲样嘢喎。 咁样我哋谂住倾下偈 啊， 大家。 你中意啊嘛？ 系啊，你乜嘢都睇噶 啦。我睇过啦。你讲先， 系啦，嗱，佢今年咧嚟讲嘅话咧，就话咧你人缘系好嘅，咁间接咧对于事业咧都有帮助吓。艳房咧要居然夫初， 运 气咧都好好嘅，人咧检验咧喺十二生肖之中咧，不过咧最多凶神， 最多咩话？ 人间咧。就十二生肖当中咧，反而系有少少凶星 啊！凶星系啊，当然系啊，我知啊。 出人咧要一啲干悔，或者咧即系 疏 悔， 系啊。 做乜嘢啊？官非是非 啊， 言疏不和， 人 系乜嘢啊？ 人事不和， 民事人事不和吓。不过呢啲嘢嘅话咧，系可以用一啲嘅风水啊，或者啲嘢咧搭救嘅，所以唔使惊。 唔使惊嗱，我觉得譬如话抄牌都系官非嚟啫嘛， 系噶系噶系噶，都算系噶， 都算系噶， 但唔好专登。乱拍车吓，不过话时话， 即系其实你我几好啊，你管足咗讲啲轻微啲嘅嘢咯，系咪？ 认咗 系，系啦，冇错，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到你咯， 好啊， 系嘛，到你啦，就望一望，等我睇一睇先。好啦， 拣个最好嘅，冇咁差嘅嚟读。 你今年真系麻麻地， 我知啊，犯太 岁， 犯太岁， 系啦。属龙嘅人嘅话咧，其实今年咧就有少少嘅就系啲悲观嘅负面情绪啊，系啦，五毛钻摇角站，即系咩啊？ 钻牛角尖， 系啦，龙甩三月咧都系犯太岁月， 农历三月都系犯太岁月， 非常好。啊，龙靓儿都可以去旅行啦， 去旅行， 旅行， 去旅游，系 啊，化咗系， 冇 错啊。 Can confirm 咩呢？ 然后 属龙嘅人咧，检验咧肠胃会比较差。 床 腸胃， 冇錯，屬龍嘅人今年咧脾胃會比較差， 床位比較差， 床位 個床位就差， 佢個床位唔喐得嘅， 我以為你個床位 都冇用， 我個床位 個床位唔得嘅， 我個床位最重要， 你喐我個床位，我同你死過係咪？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嘅話咧，就要留意啲啦嚇。空星方面嘅話咧，咁就有一啲嘅，大家唔都唔明。 噶啦，就代表咧。二手咧就係金屬所傷啊，係、啦，所以你小心啲割親啊嗰啲咁嘅嘢，係啦。不過咧，閃錢咧唔咩銀喉， 心 情 唔 係咁好、 好， 係啦。咁所以嘅話咧，如果今年咧就因為犯太歲嘅咧，有啲負面情緒嘅咧，閃錢會驚減五喉，係、啦，心情會更加唔好。即、如果你心情唔好嘅話咧、你會今年更加唔好、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少少。 有咩吉星啊？ 冇。你唔好信呢个师傅，佢就系话你 系边个嚟 嘅，我一阵间介绍你。你唔好睇佢，嗱我哋参考噶咋。好啦，我哋仲有一个嘅就系羊羊，小羊羊系属羊嘅吓。咁啊，今年嚟讲嘅话咧，咁啊就系羊年咧，其实今年咧就冇犯太岁。 诶，正喎、 不过出生喺某啲日期嘅人就要留意啦。咁我唔知系咪佢啦吓。咁啊，二有诶肠胃要 monty 嘅，佢成日都肠胃有问题噶啦。 佢长期有关， 佢嘅肠胃同埋肠胃都应该有问题。 你又知好啦，佢今年嘅排名咧就麻麻地嘅吓，桃花啦排第九 ，Yun Hee 咧都排 T 十， 第十， 桃花排 T 叫 ，Yun Hee 咧都排 T 十，即系点啊？ 叫嘅桃花唔好， 桃花排第九， 桃花排第九，运气排第十，系啦。咁而龙人检人咧， 财运 要二贵人上上错， 有 贵人，有女贵人系 女性嘅贵人相助啊 吓。我以为你话上菜 相助啊， 相助女贵人相助 都系正噶啦， 冇错， 念 晒工作量太太正噶， 太太正噶， 大大正噶， 冇错啦， 系正啊，最多最多瞓少两个钟， 佢而家已经系啦，佢落嚟新年佢又有第二样嘢， 我觉得佢系驿马星动嘅， 系啊，正啊， 又飞咗啦， 好啦，同大家讲完呢一样嘢之外， 你唔改自己嘅。 系咩羊咯？ 系啊，系 嗰 啲水 羊啦， 系 嗰两只羊啊，一只龙同埋一只羊 啊，双羊出海， 好 ，very good 啊， 双羊出咪浸亲咯，佢唔识游水啊嘛。好啦，咁讲完大家呢十二生肖之后嘅话咧，唔紧要，如果有啲咩嘢嘅话，我觉得你可以买一啲废春啊，去为自己添喜 啊， 添 喜间屋红卜卜咧， 系啦，热天爱嘅。好啦，有冇一啲系必买嘅？ 嗱， 我自尊 财源光尊， 嗱，都抵当而吃咯。点样揽 Monty 到喺 Monty 阿 仔？财源光尊 加肥屋丸。 我有一题问佢，小张张最中意乜嘢？ 呢个财源光尊， 好好啊！呢样嘢 冇咩个 啊，财源光尊仲有咧，即系必买嘅。我有啲必买噶。 健康， 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到 出入平安 啊，仲有咧，出入平安我都有， 恭喜发财我都会买。 系，我会买心想事。事成，即系必买嘅，必买新娘事成嘅，仲有大吉大利， 系 大吉大利，我会将佢咧就会贴喺嗰啲吉度嘅， 系，你有冇买个满满字贴喺个米？ 满字有，满字会有，同埋嘅就个福字就贴喺个大门口度。 我想问你哋个， 一定会嘅， 个米缸系胶定系咩噶？ 我个米缸啊胶噶， 我都系胶噶， 系啊胶噶， 唔够少人真系光噶啦， 你唔系啊？ 唔系，我覺得以前舊香港啲人真係一個光㗎， 好大㗎，因為屋企人多。 我要半隻手咁伸入去筆米㗎。係 啊，我有時會跌咗落去唔見咗啊。 咁就裝得大啲。咁啊， 你 大 問米 啊？你啊問米， 因為以前米缸咧，仲有一個特別用途，除咗裝米，你有冇試過啊？就係咧，阿媽買咗啲生嘅生果，唔係好夠熟， 芒果啊， 係啊，就擺米裏邊， 係啊， 香蕉都要，有啊，香蕉都要噶， 焗熟佢啊， 有啲青椒噶嘛， 我試過唔記得咗收埋個芒果啦。 你自己摆喺个米缸度呕啊！ 因为我惊俾我家姐发现我塞上好入， 衰嘢 跟住喺度呕咗里边， 系啊，跟住咪烂 啲米咪会有芒果味咯， 系啊，都有啊， 核突啦！好啦，咁啊，仲有啲咩你会买？ 嗯， 龙马精神啦，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啦，恭喜发财啦，心想事成，万事胜意啦，迎春接福啦，呢啲其实都会讲嘅。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大家咁巴闭啊嘛，我哋嚟咯。 好啊， 客家话究竟点讲咧？系啦，即系其实你要去个老去个铺头度，你要问佢话，唔系我买月奖物噶， 悔春 系啦，靓仔， 我叫做我今日嘅名叫做大吉， 哦，泰杰， 泰杰 系啦，你叫泰杰， 我叫大利， 好，泰利。大家帶嚟係有嘅嚇，喺課程裏面 係啦， 太傑太烈。好啦，我哋嚟啦喎，第一個五福臨門點講啊？ 五福臨門， 五福臨門， 五 福臨門。 其實個福字差唔多任何係嘛？ 係啦，冇錯，福臨門 門。 其實你知唔知五福係咩㗎？ 你想知啊？ 我知啊， 礼拜一啦， 唔使啊，我知啊，系啊，我哋一阵间会讲噶。好啦，另外仲有就系出入平安系乜嘢？ 出入平安， 差唔多啦，出入。平安， 业业平， 系啦，出业平安， 业业平咧， 业安，业业业咯 ，YIP 系啦 ，YIP 啦，出业平安， 出业平安。 好啦，第三个嘅就系头先你哋话咧，就系一个叫大吉，一个叫大利啊嘛，咁点讲啊？ 太杰太利， 叻仔，太杰太利。就是、大吉大利啦，系啦，大吉大利其实有两样嘢噶，两个意思噶吓。咁一阵间个问题嘅话，大家都可以咧就学习一下嘅。好啦，另外一个你最足系啊，梗系啦，我做足功课嘅咩？第四个嘅就系龙马精神点？ 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 哎呀，梗系啦，龙马精神， 精神 系啦，龙马精神。五福临门，出业平安，太杰太利，龙马展示。 老师，其实点解龙同马要拉埋讲嘅？ 系咯，我都细 个时候我都点解一定系龙牛得唔得嘅？ 都可以， 龙狗得唔得嘅咧？点解要系马？ 狗如果龙好惨嘅， 咁马龙又好，好开心啊！ 因为佢不停咁吠，但系听唔到自己吠。 系喎， 我觉得好惨啊！ 佢以为人哋听唔到，佢再大声啲， 再大声啲，好似喉咙痛系咪？所以唔好啊！如果你话狗嘅话系龙 ，OK， 好的。 好啦，第五个嘅就系生意兴隆啦， 生意兴隆， 差唔多生意显隆， 生意 系啦，生意显隆， 显隆 系啊！我又好中意嘅，生意兴隆大快啲嘅，你有冇留意啊？可能佢根本咧喺侧边个位置，佢要写住嘅就系话咩同人鞠躬，跟住咧就唔知几多初几计时咁样 啊，大快啲嘅，正啊， 系啊，财神都有系好正，或者贴个财神喺度嘅就好正，但系唔好贴错门神啊吓。 生意喺度仲有个热半 money 咧， 热半 money 我唔教系啦，如果你想学嘅话，你就再俾啲钱。好啦，咁啊第六个嘅就系恭喜发财啦， 恭喜发财， 呢个一定要识，因为你新年嘅时候第一句叫人嘅就系呢一句，点讲啊？ 恭喜发财， 发财 错。恭喜发财， 恭 喜发财，呢个你啊，你最憎个发音啊， 恭 啊恭啊， 系咧恭，你核突， 好过西班牙嗰啲，西班牙仲 嘅时候个样都肉酸啊， 恭 喜发财， 唔知讲乜嘢好，恭喜发财。好啦，另外一个嘅就小张张最中意乜嘢啊？ 财源广进 系啦，咁大只， 我以为佢系财色兼收 啲。啊，财色兼收呢一个就系好难贴出嚟嘅，佢自己摆喺个床下。 唔系老师，唔系啊，可以贴出嚟，因为嗰个色系利息个色啊， 亦都得 股票个色啊。 好，但我哋呢个咧就系呈传统少少嘅财赢光尖 财 财啊。 你个柴啊，你个真系柴啦！财赢光尖，系啦，咁你可以恭喜人哋恭喜发财，财赢光尖，系咪？做生意嘅生意显隆啊！ 财赢， 好啦，咁啊第八个啦噃，心想事成其实最好啦， 心想事成， 错，心想事成。好难啊！呢个心想事成， 事成 系啦，就系心想事成啦。得唔得？ 得 好啦，第九个迎春接福点讲啊？ 迎春接福， 诶，好嘢！迎春接福， 迎 春接福， 接 迎春 接福， 越迎越春接 福。 你咁样记得都几好嘅。好啦，最后尾一个啦，就系万事胜意啦。点讲？ 万事胜意， 错。 万事先意， 你一定唔会啱嘅，系万书先意，系啊，万啊，言万万书先意，就系万事胜意啦，得唔得？ 万事胜意得。 好嚟啦噃，时间无多啊，我哋重复系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头先我哋讲咗十二生肖，讲咗三个，系快啲啦，大利，又系财源广进，弊啊嘛。 心想事成，死啦！第八个系咩啊？心想事成， 第八个系心想事成。 心想 我喜欢佢嘅态度，唔系好似你咁样嘅太极。 不嬲都系咁啦。 嚟咯，重复一次，五 福临门，出业平安，太极太利，龙马展翅，生意兴隆， 恭喜发财， 财源光尖，心想事成，迎春接福， 万事先意。 老师， 好啦，即刻嚟啊！ 冇錯，時間關係，係啦，好啦，而係咪泰傑？阿東爺係咪泰傑？泰利係咪？係啦，一個泰傑，一個泰利啊！ 泰利， 好啦，嚟咯噃，第一題， 泰利， 恭祝泰利，你哋冇嘈住，恭祝大家要身體健 康， 係泰傑。 五四四眼 嘅会捉人哋乜嘢咧 ？May all of your wish 太极五 闪丧尸碎。 好叻啊你！第三题喺门口有冇写个泰利？ 门口咧就系写呢一个出入平安。 叻仔，第四题捉人哋受 太极 太极五 手 四三 手中 错咗你黐线噶你依家乜嘢啊？ 手 重复啊，受富贵安乐多子多孙为之乜嘢咧？所以我哋就捉个泰利五。 泰利，我嗌咗咯。 系啊，泰利你啊， 五福临门。 啱啦，头先我讲嘅就系五福啦吓。 啊，好啦， 过农历年啊，小朋友见长 辈。泰利， 泰杰。 恭喜发财。 冇错，利是逗来上一句系咩？系恭喜发财嘅。 喂，佢又话咩？ 你好唔紧张，唔紧张，泰利。好啦，做生意嘅朋友，我哋会祝佢泰杰。 生意兴隆。 好啊，新嘅一年啊，祝乜嘢系非常吉？泰利。 咩吉啊？ 乜嘢系非常吉祥、非常顺利？我哋祝佢乜嘢啊？你哋两个名字加埋系， 都要提佢啊！ 你理得我啫，你哋两个名字加埋 咩？太杰 冇错啦，唔使惊。第八题，迎春迎喜，太杰 太蠢接福 咩？太蠢接福啊！迎春接福啊！ 你就大蠢， 你系太蠢啦！迎春接福唔系太蠢接福， 冇错啦。个问题系迎春迎喜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简单嚟讲，原来系咁嘅意思。系啊，简单嚟讲嘅系乜嘢啊？ 迎 春接福， 系啦，冇错，呢一分系俾大利嘅。好啦，喜欢发达， 万事顺意，万事顺意，财源广进，齐广进， 财源广进，仲有咧，仲有 万事顺意，万事顺意，点咧？我系要嗌， 以一分险胜，其实你今日都 OK。 话晒太杰都行先个太呢， 行先跟住你， 行先咧就两个字，行先都系乜嘢？ 都系 行先都先，咁你行先， 你又执输行头， 你行先，拜拜， 惨过乜嘢啊？ 你行先啊，你执输先啊， 行先嗰个就嘟嘟啊， 好啦，咁咪希望可以咧，就大家学咗啦，就用呢个客家话去啊讲紧啲挥春啦，又或者系啲吉祥嘅说话啦，系咪？今年啊嚟紧嘅龙年嘅话咧，都祝福太子噶，恭喜发财， 太子太子 龙年闪闪烁烁，万事顺意，仲有就系财源广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今日开始揀楼，在乐富居屋中心中签市民按次序分批揀楼。白表买家陈小姐居住在市区，表示心仪启德的启悦苑，因为交通较方便，又说由于自住没有被近期市况影响购买意欲。近期推售的六个新建居屋项目，六字居项目和租置计划单位的按揭还款期由最长25年延长至到30年。准买家张先生说，措施能够减轻供楼压力，对买家有帮助。今期居屋推售9154个单位，涉及6个项目，包括启悦苑、朗天苑、安盈苑、安丽苑、安华苑和兆翠苑，售价由大约1,490,000至4,940,000元。原本以市价62折发售，其后因市况改以7折出售。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展开，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话：今次特区政府的准备做得较好，包括有研究外国普通法地区有关国家安全点样做，有边啲香港值得参考等。而諮詢文件亦都用了淺白文字寫出，令到市民容易明白。 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与二十一年前的情况不同，经过呢二十一年，特别是由2014年开始，直至2019年出现极端情况，令到大家觉得有需要立法保障。被问到对外国投资者信心、香港的国际形象等有没有影响，谭耀宗话，各国都有相关法例，冇理由香港不能够增加。強調要有法例用來保護自己，起到防範和阻止作用，亦都要有法律在手，必要時可懲治相關人士。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政府十分關注中電今個月1號青衣牙鷹洲街變電站事故，以及今個月7號青衣長安村安眉樓供電事故。机电署早前已经收到中电就两宗事故提交的调查报告，正是审视和评估建议的改善措施是否适切。鉴于近期电力事故，署方亦都会加强巡查两电的设施和营运工作，以监察技术和电力安全表现。谢展环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又说，政府与两电去年底完成管制计划协议的中期检讨，兩電同意引入針對大型供電中斷事故的新懲罰機制，並且以年度結算，而電力公司所有供電中斷事故都會納入計算之中。政府會到訪電力公司抽樣核實資料，確保提交的表現數據確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薄雾，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系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仍然系潮湿，农历新年之前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44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49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39点，跌36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15.7跌1.3，騰訊控股272.2跌1.6，阿里巴巴69.7跌1.45，美團63.95跌1.45，比亚迪股份175.4跌2.5，藥明生物21.15跌1.2，友邦保險61.0跌1.0，中國海洋石油14.56係升6仙。小米集团12.4跌5毫，中国移动66.25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7.7，瑞士法郎0.863，加元1.342，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5986跌78点，港金报18960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7美元，卖出203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说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2023年

阿基，救我啊！你记住，我系你阿叔，我带你入行噶，冇我你一早饿死街头啊！做人唔可以忘恩负义啊！救我啊！救我啊！ 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同人出去玩，读到中三咪俾人踢出校，跟住做过好多行啊，厨房、运输、地盘、小贩都做过。唉，不过冇一份工作做得长啊，唔系俾人炒，系自己冇心机做或者嫌辛苦。最后，唉，学人打劫，拉咗坐咗三年监。出嚟之后，我唔想就好似以前咁样浑浑噩噩嘥时间。就是我呢个梳堂阿叔咯，带我由巴士维修学徒做起，然后揸巴士。我以为我终于可以重回正路，过翻正常生活啦。唉，点知呢个阿叔未结婚前咧就好中意赌钱，有时赢咗钱咧又话食嘢啊、打边炉啊咁样好开心，输咗咧又发我脾气，又成日问我借钱，都唔紧要啦，借完又唔还。最后我同自己讲，我唔会再借钱俾佢。佢以前点乜帮我呢，我还晒㗎喇，冇拖冇欠。对住佢我真係好烦啊，有阵时真係想崩溃啊。前几年阿叔终于修心养性啦，啊仲有埋老婆，啊佢老婆去年有咗添。阿叔好开心啊，成日话你睇下我老来得子，一定係前世做落啲好事，积落啲好嘢啦，有仔送终咁话。 阿叔，阿叔你喺边啊？我系阿基啊，我嚟救你啦，应啊我啦叔。喂，边啊？喂，车上面嗰啲落嚟帮下手救人啦、啊！喂，好大雨啊，唔该你哋啊！ 外面风大雨大，仲冧紧山泥，我定唔落车啊！我唔落车啊！点解巴士好似喐咁嘅？喂，哥仔你唔系啊嘛？你开车，你识唔识揸巴士噶？喂啊，你会乱嚟喎！ 个巴士真系好喐噶，喂喂，你有冇牌噶？你有冇乱谂个巴士啊？你唔好搞啊！听唔听到啊？斜坡嚟噶，好危险啊！ 我系阿 moon 啊，我喺一间美容院度做，我跟个老细。陈医生他专帮啲客人搞医美的。他好靓仔的，又有型的。笑起上嚟呢仲有两个酒粒的。真係迷死我。不过他结咗婚㗎喇。原先有两个细路。有一晚收工之后我执好啲嘢諗住走啦。我听到医生间房有声。原来陈医生都未走。他仲问我赶唔赶时间。叫我留低陪佢饮酒，佢好唔开心，因为陈医生想移民，但佢老婆唔肯，于是两个咪闹大交咯。陈医生唔想翻屋企对住佢老婆，结果佢对咗我一晚啊！后嚟我哋开始一齐啦。他在公司附近租了间屋给我住，他有时会上来陪我的，不过从未试过留下过夜陪我。后来呢，我听美容院那些女仔说，原来陈医生之前都会试过跟美容院其他的女仔搞在一起的。听说他次次都会跟女仔说，他跟他老婆没了感情，他会跟他老婆离婚。不过到他和他老婆生第三个小朋友的时候， 佢都冇离婚啊！我唔想成为佢哋其中一个小三，因为我知道我真系中意佢噶，我即系当佢系我老公一样噶。我傻到我带佢翻屋企见我阿爸阿妈。当我话俾佢知我有咗 B B， 陈医生喺清水湾嗰度租咗间屋俾我。佢话嗰度环境好啲，等我安胎。佢仲同我讲啊，等我生咗个 B B 就会同佢老婆离婚。结果有一日我好唔舒服啊，佢唔知俾咗啲咩药我食，仲帮我打咗支针。佢话我瞓醒之后就会好翻，不过当我醒翻之后，我真系好翻。不过我个 B B 冇咗啊！ 喂，师奶，你呆咗做乜嘢啊？帮手揾翻架巴士同埋个男人啦，快啲啦！ 唔知啊。我咩都唔知噶。 哎，咁我过去对面斜坡睇下啦。你唔好周围走啊，好危险噶。 你快啲去揾啦，我好惊啊！我只脚软晒，我行唔喐啊！我。 哎，得啦得啦，咁你坐喺度啊，你唔好喐啊，你唔好坐喺度啊，你坐唔好喐啊，你等我啊。边个电话响啊？系咪你啊？ 我个电话冇响。 地下个电话边个噶？ 唔知啊。你听啦，我唔敢听啦，我。 会唔会系嗰个男人噶？ 你听下咪知咯。 喂，问边位？医院啊？边个生咗个仔啊？妈妈失血过多救唔翻，咁点啊？尽快医院睇下个女啊！好啦，我话俾佢听啦，唔该唔该。 点啊？你试下。 吓？你试喎、 啊。你唔好唔理佢。 哎，我知啦。电话系站长噶，我叔啊，佢老婆今日生，一日个老婆出咗事啦，唔得，我要即刻救阿叔出嚟先，你快啲帮我手啊！ 以下是一节特别新闻报道。昨晚大约12:10，清水湾发生严重山泥倾泻。据报啱啱有一部巴士经过发生事故路段，目前警方联同消防正在全力搜救，不过暂时未知有没有人伤亡。有关当局呼吁市民，如果有家人朋友有机会出入该路段而又未能联络上，请尽快联络警方。 前面有道光的，什么地方来的、我知道是老公啊，老公在前面，老公等埋我啊。有个 BB 啊，好得意啊 BB、你一定是我的 BB，你知唔知啊？妈妈好挂住你啊！哎呀，你一个人冇人理，一定我好惨好可怜啊 ！B B B B 啊，妈咪要对你唔住啊！我冇本事生你落嚟啊！妈咪累咗你啊！阿哥，你放心啊，妈咪一定会帮你报仇。我仲记得。我整个报仇计划是怎样的？老公，好啊好啊，我可不可以给杯水我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什么事啊？我 B B 咧，我肚里面个 B B 咧，你做乜嘢攞走我个 B B 啊？你陪翻俾我啊！你一定要陪翻俾我啊！ 老公啊，你今日点解咁好会过嚟陪我嘅？咩话？你帮我辞咗美容院嗰份工？点解？我好中意份工噶，又唔辛苦，又可以搵钱，最重要嘅系我可以日日对住你啊嘛。吓、啊？你想我好好休息？吓、啊？休养好个身子之后，再帮你生个肥肥白白嘅 B B， 好啊！咁边个带我个位啊？做你嘅 assistant 啊嘛？吓、啊、？Daisy？好啊，佢又叻又醒目啊！吓、啊，你不如唔好走住啊！我蒸咗一条你最中意食嘅老鼠斑，仲煲咗啲汤俾你饮啊！你食埋先走啊！第时你好嘢，我一早就知道你对我老公有企图啦！你呢个小妖精！我唔会俾你哋有好日子过噶，我一定有方法对付你噶。 吓、啊，咁收尾点啊？你真系杀咗佢哋啊？你唔惊坐监啊？ 后尾，你估下。老公啊，我整咗你最中意食嘅 tiramisu 啊！不过咧，我啱啱应承咗个班姐妹要打通宵麻雀啊！系啊，我今晚唔翻啊！我唔想你今晚咧收工咧，入嚟清水湾嗰度食咗佢啊！系啊，仲有半支红酒，我寻晚开嘅。你咪当今个月你个 team 又爆数，请同事入嚟玩兼庆功咯。是 啊，差点唔记得讲俾你知，大门嘅门锁个密码我改咗啊，系24011314。点解？冇乜特别。是 啊，我听到有同事嗌你，系咪 Daisy 啊？好啊，唔讲啦，拜。 啊，我知啦。你喺个蛋糕同埋啲红酒做手脚系咪咧？ 你咁叻嘅， 咁个 Daisy 而家点啊？ 我帮陈医生如愿咯，佢永远同 Daisy 喺埋一齐。 咁头先你嗰个骨灰呢？ 你话咧？ 你做埋啲咁嘅嘢，你犯咗法，你走唔甩噶，你要坐监噶。 你放心，我唔会为佢哋坐监。 点解啊？ 我头先同埋嗰个男人喺佢个巴士度，其实揸车嗰个系我，那个男人好惊，佢想拉开我，结果佢扯住我堂太，我同佢都埋咗喺泥下面啊！ 你埋喺泥下边？ 系啊！ 你唔系人，你唔系人嚟噶！ 你问你阿叔啦，再见啦！ 咁我点啊？ 系啊，差啲唔记得同你讲，多谢你送我最后一程，能够离开清水湾，我好开心啊！再见啊！ 以下系一节特别消息。警方聯同消防在清水灣道近永隆路一段山坡發現一部懷疑遇到山泥傾瀉遭到活埋的巴士，裡面還發現一名失蹤男士及另一名女士的屍體。而在另一邊山泥傾瀉現場發現一部電單車，警方呼籲電單車車主盡快聯絡他們。 阿叔，阿叔你在哪裡啊？ 阿基，我走咗啦，你揾我唔到噶，亦唔使担心我，因为我咪讲过，我咁嘅年纪有仔送终，我已经好开心噶啦。我依家同我老婆同埋个仔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我哋一齐好开心，你唔使揾我哋啦。 咁我而家喺边啊？ 你系好人嚟噶，你冇事。 点解嘅？ 上天眷顾你咯。我嗰晚同你嘈，搞到你迟咗开车，避咗山泥倾泻，避过一劫啊！ 真系噶？ 你记住啊，你揸尾班车嘅时候咧，一定要等齐人先好开车啊！如果唔系，嗰啲赶唔到车，翻唔到屋企人好惨噶，只能够四处飘荡啊！啊，系啊，你上翻去啦，再见。 你说过